接发问。酷炫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Y 莹莹。在上个就是前几天的时候呢，我去了一个面包店，因为隔天有人生日，所以我就去买蛋糕咯。结果在买蛋糕的时候呢，遇到了一个熊孩子啊，非常的顽皮啊。怎么顽皮法呢？ Uh-huh. 那时候他妈妈带他进来就是看看有什么面包可以买嘛。结果他的儿子看到了那里有很美的蛋糕，他想要吃。一开头的时候呢，他是很温柔的，咪，我要吃这个蛋糕，可以吗？然后妈妈是果断拒绝，不可以，要买来做什么？谁生日没有人吃的啦？然后这熊孩子来了，第一招他就大声哭，咪，我要吃，我要吃这个蛋糕。 哦，小孩都会这样，对对对。 第一招是这个，第二招躺地下，咪，我就是要吃，我要吃。 哎，我有遇过外国一个父母，他看到孩子躺地下，懂他怎样吗？ 他学他 是不是？父母也躺地下，然后孩子就比来哈，你不是应该要骂我吗？为什么你也躺地下？然后孩子就学乖了。 因为孩子因为觉得哇很尴尬，原来 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的感觉的。 你脸皮厚，全世界都是你的，你知道吗？父母也蛮厉害的。 但是这个父母没有学他，父母呢照样就是走掉，不要理这个孩子。第三招，他就过来我这边，姐姐，你可以跟妈妈讲，叫他买给我吗？姐姐，我就哈，我不认识你，而且你妈妈拒绝你，关我什么事情、啊？ 因为你好没有爱心哦，小孩子的愿望坐标实现。 有了，我就跟他说什么？想要实现啦、啊、我就跟他说你去问妈咪啦，哈哈 OK 啊，这样子啊、uh-huh. 拜拜。因为他太大声了，我很尴尬。 他可爱吗？ 中等啦，中等啦中等啦，不错啦，不错啦、然后第三招他就是叫我嘛、然后过第四招他大声在那边跑整个店，咪我要买，咪我。 结果妈咪在哪里？ 妈咪在最后的时候，妈咪在外面了，已经不要理他了、然后他看到妈妈在外面的时候、他才 stop OK 他就跑出去哦。 哦，真的是这样的， 他就跑出去啊。我觉得这个父母太不负责任了吧，就是你的孩子在哭了，你应该去安慰啊，还是想办法去阻止他哭，不要再哭了。 而且孩子已经影响到别的客人了，我觉得父母真的有必要去行动一下。 是不能这样子呢，就是做事、就是不理 他，不理会孩子。 对呀、这个是不对的方法的。 所以今天的便便便就来聊一聊，如果真的在外面遇到比较活泼、比较凶的孩子，会有怎样的惊喜便便便吧？ 回来跟你分享吧。手就过去 ，Beyond Trend。 哎呀，我买了一双鞋，然后踩到泥土，怎么洗？也洗不掉啊，最后只能把它丢了。 你是不是也经历过像这样的喜怒哀悲的事情？没事，让我们一起把故事勾选变变变。 勾选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BSS Leon G 的 Fighting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勾选变变变， 勾选变变变。什么时候要跟人家说 fighting fighting 加油呢？就是可能那个人呢遇到了熊孩子啊，因为遇到熊孩子的话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呢、所以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说一说，如果你真的遇到比较活泼比较熊的孩子的话，你知道变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吗？真的是空气不会突然变得安静去了。就比如说像是呢，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有孩子了嘛、有时候我们会聊到一个气氛呢是感觉尴尬，哎呀不知道聊什么了、这时候哎，注意力就在那个孩子身上了，就会、哎呦这个孩子很可爱嘞，就是你们有话题聊了，不会到一个点呢就会尴尬去的。 确实孩子真的是成人之间谈话的润滑剂。 对， 我还甚至还可以记得，因为25岁嘛、我还可以有小时候的那个 vision、那个印象呢是真的看着大人聊天聊到一般、哎你也叫哎阿正的还没有哎他读哪里他怎样，就我还那个视角还在我头脑里面，就我还小的时候父母真的或者大人啊有时候没有话聊、会真的拿我们当话题，长成是话题与话题之间的一个过渡期这样子、所以真的气氛会比较好，这是事实， 就不会那么的尴尬。又或者是其实那个孩子也是很主动过来的、姐姐陪我玩了，姐姐陪我玩，这样子的那个气氛就不会尴尬了、因为你去陪孩子玩了嘛。 所以有一些家庭哦，他们真的会很希望会有新的新生儿的诞生、因为真的会让整个家庭的气氛变得很融洽。 对， 有时候家里只有大人的时候真的就会比较安静一些、 而且比较有合作精神的概念了、因为你们那时候就是一起研究怎么泡这个奶粉啊，然后怎么去包这个尿布啊等等之类的。 之类的， 就让家庭气氛变得很不错，这确实值得变开心。你家里有孩子小孩子 QQ 的吗？回来继续聊聊变开心的事情吧。 守着 GoFM Beyond Trend， GoFM Beyond Trend， Hello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凯的 Say You Love Me， 凯 Solo Concert 开 on 呢，将会在5月24号的晚上7:30在 Megastar Arena 开唱啊，大家可以去到 mydogbookmyshow.com 来购买演唱会的入门票。一如既往呢，顾炫还是会给你非常多的好康哦，那就是要送你去看他的演唱会啊。现在呢，去到顾炫的 IG 特定的 po 文，写下凯影响你最深的一件事情和为什么呢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他演唱会的入门票哦。记得截止日期是5月18号的晚上9点哈，详情条规浏览购物宣的 MY。 Hello 你好，我是 YYY 莹莹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狗炫变变变， 狗炫变变变。今天变的事情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如果你遇到了熊孩子，哎呦呦真糟糕，也或者就是比较活泼的孩子，你知道变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吗？我们来听看初音有什么开心事。 如果遇到很活泼的小孩子，我觉得开心的点就是可以跟那个小孩子一起玩，而且可以跟他聊天啊，玩一些东西啊，他都会配合这样子的，从中又可以了解到现在的小孩子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，他们的世界又是怎样的，突然间又变回年轻的感觉了。 重点来了，真的，我觉得孩子，小孩子 QQ 的孩子，不是调皮的孩子啦，有一种让我们这些大人回到小时候 的魔力。因为大人久了过，你真的处事都会变得非常理性。然后我觉得人类有一个 很有魅力的地方，就我很喜欢看到不管是男生或者女生，他们遇到 baby 的时候会 AQ， 哎呦咕咕咕，哎呦，就 那个声音还会提高 的。对，我觉得那个 moment 是他很可爱的一面，就女生男生会这样做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哎，你又回到小孩子的样子了。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孩子的话，你会觉得他天真可爱，但是如果你遇到那些比较调皮的，你跟他玩一次，糟糕了糟糕了，接下来整个24小时他都会一直找你了，因为你在吃饭他都会姐姐 要把你当成好朋友了， 你来陪我，就他会一直缠住你啊，或者是要你跟他讲故事啊，要你跟他玩玩具啊等等之类的。有时候我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no 他开门，姐姐陪我玩了，姐姐 确实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小孩子曾经，所以我理解那些小孩，因为在他的世界里面你可能是他人生的第二或第三个好朋友，乐意接纳他跟乐意跟他玩的，所以我觉得作为大人，如果你真的已经开了这个头，就要做那个尾，就好好的跟他玩咯，不然他肯定很伤心，或者是可以慢慢教他一些你的人生观。我觉得有小孩跟你玩是一个福分， 是 刚好我没有而已，因为我也不是很想 OK 啊，生孩子 OK 啊，不错啊，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、啊、 没有，等下回来就终于要聊，我很期待的，有这些熊孩子会有这样的变心酸，超级期待聊、 okay， 这个 来跟你分享吧，收着过去 Beyond Trend。 如果问你一生里最棒的学生时期是什么时候，我 Broccoli 李伟俊肯定会回答中学的时候。很多人都说中学的朋友会是你一辈子的好朋友，课堂上的笑声，操场上的奔跑，藏在纸条里的秘密，一起赶作业的日子，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。第一次考到驾照带朋友去妈妈，第一次在学校过夜看星空，第一次喜欢班上的某某某，这些回忆都难以忘怀吧，所以好好珍惜吧。 Go Shen Be Your Own Trend， Hello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炎人中的很需要， Hello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Go Shen变变变， Go Shen变变变。在你生活当中呢，你很需要孩子吗？或者是小孩子吗？ OK， 有小孩子出现呢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，但是有心酸的是，如果你真的遇到了熊孩子还是他比较活泼的话，你知道心酸的事情是什么吗？那就是呢，噔噔噔，很容易被这个小孩子呢不小心的弄伤你，或者是弄痛你。 真的， 真的， 而且小孩子弄痛你哦，有一个特权， 什么？ 你不能生气，你生气哦，一定会有那种很可恶的大人讲说，他只是一个小孩，你怎么这样凶？他也不是故意的。 真的，然后那个熊孩子， 我就会两巴掌，连家长一起扒下去。 问题是， 开玩笑， 那个熊孩子还要做那种 bad end 就很得逞的样子。 对， 你看我有妈妈保护， 对， 你骂我一整样。 通常这种孩子我会趁他妈妈不在的时候捏他，我讲说你敢再跟妈妈讲我就捏大力一点，不要给你这个东西。 你有遇过熊孩子是有弄痛你还是弄伤你的吗？ 小时候会跟我的堂妹一起玩，然后我是负责弄痛我堂妹的。 你怎么要弄痛 因为我以前跟我堂妹差我大概有六岁，但我们就是很好的小时候的玩伴。 Okay. 可是那时候我毕竟是个堂哥嘛。 Okay. 然后我们玩的时候呢，就有时候他真的也很不听话，又很凶， oh. 我就会很生气的打他的手臂，然后打到他红红，然后他就要哭了，然后他讲说我要跟妈妈讲，因为他妈妈在我家隔壁，然后我就威胁他，我讲说你敢讲，我下次就不要跟你玩。 然后他就会 忍着，因为有时候也会弄他女生嘛，他的指甲会刮伤我。 哦、oh, okay, ， 那我也是忍着、啊、刮到我变得红红一条一条这样，就是兄妹之间会这样欺负彼 此。如果他真的是大哭起来，你真的是惨了，妈妈就会来。 Okay, 我那个是兄妹的玩乐，但如果真的是像我现在20多岁跟一个6、7岁的小孩， uh-huh. 我还是会礼让啦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无心之意， uh-huh. 最多是等他们长大过再还哦。 因为。记者嫌弃在 notebook 里面、 啊、小孩不能打，所以等他长大过再打，打了也不迟。 再打他， 对对，他就是做 gym 的原因。 所以如果你真的遇到这样的熊孩子，真的是很心酸的，会弄痛你啊，或者是弄伤你。 我现在这个年纪，基本上只要我有 sense 到他是熊孩子，我就不会想要靠近他了。 啊、就会离他远 远的。我基本上只会靠近4岁以下的小孩。 4岁以下也是有熊孩子的呀。 不会，他们还很 cute， 只要他们还可以讲话，站立会顶你嘴的哦。 Uh-huh? 我会离他很大概2万米吧。 大概 不想跟他讲 话了。5、6岁他们就开始了，因为他们会想了，因为他们上课 了 嘛，看的世界不一样 了，对，然后乱讲一堆有的没的话，我会很生气。 是，那除了这个心酸的事情呢，其实还有更心酸的事。 Yes， 回来就跟你分享还有什么心酸事吧。 守着 GoShen Be Your On Trend， GoShen Be Your On Trend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程环的《21刻》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Y 莹莹。 继续给你今天的 GoShen 变变变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。 勾炫变变变，不知道你今天假期过得好吗？你有没有遇到熊孩子呢，或者是活泼的孩子？如果你有遇到的话，你知道变心酸的事是什么呢？我们来听看 Andy， 你遇到的话会有什么心酸事？ 我觉得那种最活泼的那种孩子哦，就是我看上去活泼是等于那种比较调皮捣蛋那些的啦，但是我觉得哦，就是心酸，就是好像就他调皮还是顽皮，一直给你很多麻烦啊，这肯定就是我的心酸 ，right， 就会制造很多麻烦。我上个周末呢，我有发了一个 story， 就是我发现有一个孩子很 cute 啦，讲他画画，然后爸爸称赞他的。 哦，我知道。 然后我就说哇，我好想有一个儿子哦。嗯、然后我朋友就回复我说哈，你决定要儿子了吗？我就说当然不可能，我讲要玩的话也是去你的家玩。就好像去对方的家玩他的家狗狗的概念，可是哦，你走过那个狗还是他照顾的概念。 是。 那我朋友那个女生朋友，她回复我一个哦， 什么？ 她讲哦，你有没有问过要不要生？就我发现现在很多女生好像也没有打算要有孩子哎。 其实是的， 就他们也怕的， 我身边的朋友都其实有的不要生， right， 就不要生， 就可能养毛小孩就好了。 养毛小孩也因为负担不起， 对啊， 因为养一个小孩真的是蛮高的花费的， 费用责任 是责任在的，嗯、但是 会制造很多麻烦，像 Andy 讲的。 但是有时候遇到那种可爱的小孩子，你会觉得哎呦好想生的好可爱，尤其是女儿的时候，嗯、 你 给他绑头发啊，嗯、你给他穿裙子啊，嗯、我很喜欢的，就是当着他是洋娃娃的感觉，嗯、就跟他打扮，哇，多么开心啊！ 所以就像我这个方法。好咯，你去你朋友的家去照顾那个他4岁以下的女孩或者是男孩，等他长大到那个大概6、7岁开始会顶嘴的时候，你就把他归还给他父母， 给回你了、 啊、你就没有这个责任在了啊。 玩腻了， 因为所谓的熊孩子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主见，然后他们不懂得尊重长辈，他可以有想法，但是他要有礼貌，可是他们还小，他们学不会嘛。 是， 那像我们这些大人有时候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爱心的话，你就会很容易生气。 是，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视频，就是你知道90后是如何带孩子的吗？如果比如说像是过马路他那个孩子没有看那个马路直接过了、他一脚给他踢那个熊孩子、 我有看过， 有没有？ 当然我们不要主张这种暴力啦， 90后带的孩子、 我觉得可以用讲的方式。 是啦， 但是如果你在外面呢，像莹莹讲的故事，你遇到了熊孩子、他父母又没有要理会的话呢、我们作为人是有这个权利跟他父母沟通的、请你管好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影响到别人了。 是啊、因为你的孩子会，你会影响他一辈子、他会记住这件事情，等过后真的他长大了 对回你这样子的话真的是可怜啦。 地方熊孩子人人有责，哎，不是这样讲，哎，OK， 应该这样说，熊孩子他们可能也还不会，但我们要好好的去教他，也要有责任，有耐心的去教他们， 是、让他成为呢，就是未来的栋梁吧。 好呀， 守着国学 Beyond Trend。